诉我，你不要再错过我。你闪烁的眼眸，仿佛有些话始终无法说出口。你快对我说，别害怕没有把握。告诉我，你总失去太多。告诉我，你也害怕寂寞。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。你快对我说，别总是不知所措。想见你的黑夜，我想见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，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。想见你的黑夜，我想见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。